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聊点好吃的啊，聊聊醉蟹啊，跟大家现在一听这个螃蟹好像有点过劲儿了，但是也没有太完全过啊，还能些许的吃着。尤其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品类啊，在鲜螃蟹过去以后还能吃一阵儿，是不是？今天在直播间跟我们聊天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孔乙己研发创业总监那陈庆老师，来，庆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庆。 庆哥是不是现在吃螃蟹过去了？ 没有， 没有。 说实话，是应该在节前，都春节前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蟹呢，因为中国的地域太大了，就因为你觉得这地儿这个好了，它往南走还能在产，还在产。因为各种湖泊，因为闸蟹这东西是什么呀？北能到东北 对， 然后南可能能到云南 啊， 就你只要有水塘的地方，基本上它就能活。而且它抗疾病能力很强，而且适应能力很强，而且繁殖力极快。这其实咱们只是说，因为在江浙与湖泊里头，闸蟹这种就是蟹这种东西太容易生长了 啊， 一个蟹一个虾，这是最容易生长的东西。而且呢，它要不就是别人的餐食之物，要不就它是吃别人的食物。你想它多强悍 啊， 而且活蹦乱跳的，各个菜系对虾蟹的这种执着，就是祖上育来的。是从开始有螃蟹这种宴开始，我们就开始按24节气就吃螃蟹。所以呢，它就是特别稳定，而极其稳定，而且呢是在我们近20年，就螃蟹已经被炒到就是已经到 不正常了。 对， 是不是 变成炫耀的东西？ 对，它过去我感觉在南方，它是一个时令的，算是老百姓都吃的， 吃 对吧？ 对， 人家一说就是老说现在说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好多都不真，对吧？然后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上海人民一个星期就能把阳澄湖大闸一年的那个产量就吃没了，对不对？那就说明人家上海人民，也别说从古到今了，反正是打咱们有这个记录开始，这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家这大闸蟹这事儿，人家就是一直在吃，到夏天就跟咱们到了夏天吃螃蟹、西瓜是一个感觉， 基本上是这样， 对吧？它没那么贵，它感觉就是那个走到菜市场回来就拎几只就吃着玩。你我那时候看好多民国时候写的那个资料，说那时候在上海啊，包括在一些码头的地方，你雇人家那个打工，就是咱们说的那些出卖体力的工人，按说是挺便宜的，就是工资很少 的 那管吃管住的那些， 对， 专门要加一条，一周最多给吃一次螃蟹，不能老吃螃蟹。 人叫伙食员工餐。 哎，对，包括那个还有在海边的，在那个我看写的在广东还是在哪儿，说那个 广东 说还有地儿是不能老给吃龙虾，说那一周只能给吃一次龙虾，说吃两次龙虾就罢工。 阴了，完了给这个是因为太阴了。 对， 您这光给虾不给酒，您得。 所以咱就说这叫什么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对不对？咱现在说我打一工，别管打这到了庆哥这部位了，他还跟老板说，一个礼拜一个星期最少给我吃一回龙虾，老板就给轰出去了，是不是？敢提这个吗？也感觉给你吃两次龙虾，哇，咬开我。是不是有点最后的晚餐那劲儿？现在你说你买仨螃蟹，买四个螃蟹1000来块钱，可你说这可不是一般老百姓天天能吃得起的了。 没错，这个确实是原来人家是当伙食饭吃的。 对， 但是呢，可是 美食有点像服装。 哎， 我说的实话啊，你看，底下喇叭口，往上面大扁担，这十年一翻个， 对， 这个蟹也是如此。 哦， 你原来可能拿它不当回事儿， 对， 但是现在不行，这蟹的衍生品太多了。 哦， 而且呢，这蟹的原来是说个大的吃的费劲，这一顿饱了，现在。哦，我吃了一个六两， 对，那是身份的象征， 对、啊， 是不是？你老吃那二两的，是不是？光缩吧，得把那个不能吃的剔了，以后发现没了。 你这不对，我们叫棋子儿，棋子儿，知道吗？象棋，我爸玩这大小棋子儿，啪一拍，哎，就这么大， 哦， 知道吗？人叫棋子儿蟹， 哦， 它不一样。其实，但是呢，蟹呢有这么多吃法，其实。我那时候跟我师傅聊过，说这蟹到底说是不是蒸的？他说其实最原始的两种做法，一种叫生吹， 哦， 是蒸的一种，其实就是隔水加一屉，夸一盖一盖，活着就给它蒸了。 啊， 还有一种就是 生醉啊， 生醉为什么呀？是因为它的鲜味是不一样的， 哦、 等于有熟是往这边走，生是往这边走。所以它完全就是最原始的吃法，就是只有这两种。但是呢，现在我们演绎的特别多了啊。可能为什么说您说这特有意思，就是消失的菜单。这是不能上菜牌的 哦， 真的是。 因为现在这是食品安全问题。 对， 你一旦提到生醉的东西， 对， 包括咱们的潮汕地区，还有很好吃生腌，对吧？ 生呛 那些东西。包括现在你看那个拍纪录片的，大家也是非常的小心啊。就是一旦比如说拍了这个东西了，一定会加一行小字，是那个生醉生腌，这有寄生虫。 对， 希望大家注意食品安全。如果您那个身体不适，您就别吃这个东西啊。 对， 都会把这些都写，说明大家一法律意识提高了，对吧？ 这是第一法律意识。 其二呢，说明我们现在对这个食品安全格外的重视。 必须特别重视。还一个就是，有很多疾病在六十年代往前的时候，是十分猖獗的。 哦， 是什么猖獗？好像第一是寄生虫，第二是拉痢疾， 哦， 完第三是就是你的肠胃不适应， 哦， 它完全会出入别的疾病， 啊， 蛔虫虫啊、蛆虫啊，这些都可能。 这是就跟你们做这生醉都有关系。 对，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因为湖泊里的蟹的寄生虫要高于海洋 啊，那肯定的。 对， 淡水的就差嘛， 就对你，因为你的水的质量可能不好，而你的原来的卫生条件可能包括手法都达到不了真正的高温杀菌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咱们为什么之后和日本的这个餐饮大家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了吧？对吧？就是咱们是往煎炒烹炸在熟的方面。百花齐放了， 对， 他们能停留在咱们吃那个五生盘呀， 对， 那个部位，然后遣唐使啊什么的学回去以后，哎，人家走了这条路， 到沉淀上， 因为人家大量的是海鱼， 对， 海鱼像刚才我们庆哥说的，寄生虫相对就少， 少了， 然后咱们呢？大多是中华文明，大部分是在内陆啊， 江湖， 对吧？你的那个寄生虫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 所以你过去，咱也吃鱼生，也吃各种各样生的东西。 那是咱们发明的， 对，是咱发明的。有人说，你看你发明的东西，怎么现在到人日本发扬光大？其实我倒觉得是个进步，咱是因地制宜的进步。因为过去咱老吃那个淡水的这些鱼啊，什么这些东西， 对，没错， 它全国人民大量的被寄生虫 困扰， 对，困扰。 而且我们有将近有20年一直在坚持。把寄生虫给断了，其实一直没断了。为什么？是因为人民生活的习惯。好比说我习惯于就是早上起来喝粥，我就是拌小鱼，就吃一个醉虾。你这要了命了，这真的要了亲命了。为什么？因为醉虾的东西也是一样， 也一样，对吧？ 还是一样的，还是生的。 庆哥，咱那个抛开食品安全，咱从口味上说，因为我就没怎么吃过，在北京没有吃过生醉的东西了，很少。像您原来就是做这些江浙菜这类的，您那时候肯定是吃过生醉的东西的，包括现在大家到潮汕地区，其实还是能吃到这些啊。这，您给大家客观的说说，现在大家吃熟醉，过去你们做生醉， 过去其实是没有守岁的， 没有没有， 对吧？ 守岁是近十年， 哎， 说白了，从开始有这个规定之后， 嗯， 开始逐步的大家导向这儿， 对， 开始研发这个， 哎， 往上靠， 哎， 因为为什么？因为客人也应该要注意这个东西，因为人家有意识了。你说外，必须我要吃熟的， 嗯，啊， 那我们就只能找方向， 对， 我们去研发这东西， 嗯， 对吗？所以呢，就变成一种时尚的走向了， 嗯， 就变成更高级了。我觉得这也是哄，这是大家追时髦的一种方式。可能 我觉得这是什么？不叫追时髦，这叫互相保护。 哦， 你说是不是，庆哥？ 对对 对， 对。 比如说您是餐厅的主理人， 嗯， 您这生醉做特棒。今儿赶上仨肠胃不太行的，吃完你这生醉以后，当时都说好吃，回去这仨一拉肚子，一报食品安全，您这就算事故。 其实我们原来是 是不是 做一万例都没事， 对吧？ 3%出 一事。对，你现在出三个，一天给你出仨， 一报， 你可能觉得是个例，你这餐厅人家一查你就得停。 所以说， 对吧？ 没错，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是保护食客，二也是保护商家。我觉得这倒都是好事， 也倒是好事， 对吧？ 其实你细想起来，现在我们的就是食品卫生的紧急状态已经几乎听不到了。 哎， 那阵儿我们最起码隔两三个月就能听到一起， 嗯， 说什么什么什么中毒，或者什么什么吃， 嗯，猪 吃 啊什么的哈， 啊，等于好多的什么螺呀， 对， 或者都会听多， 嗯。 但是现在真的说实话， 嗯， 确实听不到 啊，非常少了， 非 常少了。 所以也跟这习惯有关系。 对，所以庆哥，我觉得，啊，咱们把这个生醉这事儿啊，在言语当中给大家讲讲。 嗯， 有条件的朋友， 可以 如果想吃，您在保证自己生命安全、食品安全的这情况下啊，您自己弄一弄，我觉得没问题。包括到咱们很多沿海地区，你还是能吃到的。这个我觉得大家自由选择啊。咱们让庆哥给说说生醉。和熟醉，现在您都经常吃，也比较过，在口味上，您说，您个人更倾向于哪一个，或者说他们的风味不同的点在哪儿？ 是这样，嗯，在生醉你能吃到鲜， 嗯， 和夹杂的酒香跟香料的味道， 嗯， 它是鲜， 哦， 但是熟醉呢，它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那么鲜了， 嗯， 它变成什么呢？变成糯了， 哦。 它不是滑，它是糯，糯就在蟹里头就变成一种，就是我们认为就是熟过的那种感觉 啊。 就因为肉呢是你能吃出肉的纤维来了， 啊， 它就不一样。那个呢是甜是鲜， 啊， 往上扬着走， 啊， 就是所以生的时候为什么当时我们有时候。是熟醉蟹的时候最早我们还是蒸成半熟也试过， 哦， 七成熟也试过，到了九成熟也试过， 嗯， 都为什么在试到九成就不敢再往上做了？ 嗯， 是因为你熟透了，因为到那个芯儿里头熟透的时候， 啊， 它没那感觉了，它只是让它超过90度刷均就 OK 了， 啊， 停完之后迅速出凉， 啊， 然后再浸在汁儿里头，它那个效果还能保持着有一丝丝的那种滑。 哦， 就膏啊，就凝结了，但是肉会有丝丝的滑， 哦， 它不是说纯熟透了，透的都就是啪一掰撕，那纤维都能撕下来那种， 哦， 哎，不要弄成那样， 就不好吃了。 这肯定啊，你想一个蟹鲜美的时候， 嗯， 你简直跟吃蟹棒似的，嗯，你觉得这蟹还有意思吗？就炸蟹一般不会透这种。 我小时候那个特别小的时候特别土鳖。我，你这眼神意思，我现在也土鳖是，我领会到了啊，我领会到了啊，行，我现在也土鳖，我这个土鳖的前半生啊，在我最土鳖的时候啊，那个小时候大概上初中那个时候，螃蟹还不流行呢，你想那小20年前，那时候我爸是从哪儿，人家好像是有那个海边的朋友来看他， 就送 了。给他带了一箱，就是那个泡沫塑料那盒子，一盒子那个螃蟹啊，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是海蟹还是河蟹， 反正都是， 反正是螃蟹，应该我现在想那个个儿的大小啊，可能是梭子蟹，挺大个的， 那就是梭子， 挺大个， 尖的就，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我爸我妈在另外一房子住，我自己在底下一个房子住，我爸就把那个就给我了。就是说你吃啊，他知道我也会做饭，我爸从初中开始就指导我做饭，他觉得我没问题， 我没吃过这东西，我不知道，我以为这玩意儿就是掰开就来那种。哎，我第一天人家给我拿回来的时候，我就开了一个。那时候也不懂什么这是鳃那是什么啊，就觉得那鳃不能吃，反正不也不好吃，一开始吃俩吧也不好吃，反正就给剥了 网子， 剥了了，然后那掰开啊，就抠那里头那肉不是吗？哎，真有庆哥说那个，还真是甜， 是甜的， 鲜甜啊，那个劲儿，还这还是真好吃。我那几个朋友，我第一个吃完以后，我感觉特别好。我就以为是蒸熟了就是这味儿呢我那时候没吃过螃蟹就以为蒸熟就是，我说这汁水这个那个，而且它那个甜呢、啊、还是那回口还有甜， 对， 真像庆哥说往上调，你那个感觉又鲜又甜，我的，对于一个内陆人民，你吃的这东西，你当时是你那个味蕾，你那世界都绽放了。哎，那几个螃蟹我吃到第二天的时候就觉得一定要找一个离卫生间特近的地儿。到第二天，我说这怎么回事？第二天那个味道就稍微有点变了，那个颜色稍微有点变了。虽然我给搁冰箱里，但是它还是不行啊。然后到第二天，就开始在厕所就很长时间没出来。后来我就跟我爸说了这问题，我爸说你怎么今儿没上学什么的？我说不行，我拉肚子了，拉的出不来啊，出不来。我爸说怎么回事？我说我那个吃那螃蟹。我说你怎么吃？蒸了一下，我说还得蒸呢。我说不是蒸好的。哎，吃了第二天就拉成那样，说明这个新鲜度 它还是 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真的是说白了，有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事儿是笑话，不是那么笑话。 嗯， 我跟你犯过同样的事儿、 啊，真的。 头一天 你也吐鳖过？ 我何止是吐鳖？就是当时是做江浙菜，然后呢进冷菜间，人家说，哎，我们这儿做了一醉虾。一听醉虾 啊， 这都什么呀？当时我们做醉虾的时候使的是茅台酒。 哦哦呦，这么高级呢？ 洗的 啊！ 然后说这挺好的 啊， 这搁一这个搁一多麻烦呀、啊， 对 啊、还搁一块多麻烦、啊。我拿了俩虾往嘴里扔，倒了口酒、 啊、 走了、 啊啊。我这个叫腹中熟成， 不是醉吗？ 啊啊， 就走了 啊， 走了。刚上刚进了那个水台那屋、啊，不行了， 就上厕所了， 就上厕所了 啊。 其实你知道是。都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过分自信自己的肠胃， 嗯， 因为它没有熟成的那个过程， 嗯， 其实腌制也是熟成的过程， 嗯， 但是我们就认为是绝对简单，酒不是消毒， 对， 喝了， 啊、 嗯，两码事， 啊、 嗯，两码事，真的、 哦你也窜过， 窜一样 啊、 哦，那时候我们厨房还有专用的洗手间，你知道吗？ 啊、 哦。完了就大家一块在门口敲啊敲啊，然后我就在里头说不出去， 就是为了嘲笑你， 是个人过来踢脚门就问完了没有？ 哎， 所以都不一样。 我们都那个吐鳖过，但是就是也从侧面的说明啊，这个东西做不好，风险是有的。 对 啊，那庆哥您给大家说说。这个咱们今天反正就是这两种生醉熟醉、 嗯、 咱们先说说传统的生醉吧，因为这个也扣咱的题，这在北京市场强制消失的、 嗯、 是不是谁也不敢说自己现在卖这个、谁敢说自己卖我马上就举报的是不是 我就碰瓷儿 强制说强制消失的菜这个也不算老菜吧，但是强制消失的菜反正是 算真的算老菜。 哎， 其实查资料的时候民国就有了。 对， 民国就有记载了， 哎、 就是说这个蟹必须用酒。 嗯， 但是当时的酒还没有这么高度的酒。 嗯，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落在酒上呢，为什么落在酒上是这样？当时生醉其实靠酒来去消毒。 嗯， 最早是靠黄酒消毒。 哦， 黄酒度数 低， 所以就开始用白酒消毒。 嗯， 白酒消毒其实南方的白酒消毒的度数也没那么高。 对，南方他们主要是喝所谓就是黄酒，咱说那酿造酒。咱们北方蒸馏酒多， 人家要锅烧， 对， 等于就是黄酒厂里也会产生锅烧，锅烧也是超过五、 蒸馏 的蒸馏， 嗯， 拿那蒸馏酒去做这个， 嗯， 所以呢，我们后来因为追逐那个梦想，所以就开始追逐更往西北去、追那大瓶的了， 嗯， 追大瓶的，一看就有名了， 嗯， 哎，就往名字上靠，等于就是我们也碰瓷儿， 嗯， 就是好不容易做一东西， 嗯， 完了我们就往上泡， 嗯， 哎，完了看谁有名，哎，我就挂上他了，哎， 啊、 来， 我用他这酒， 哎，用他 这就跟火燎鸭心当年也都是 一模一样 啊、 哎， 我们也得用茅台，是不 是？所以一进冷菜间，我一看，哎，这挺好的 啊， 就是这么回事，你知道吗？ 嗯， 所以呢，但是。 是呢，这是酒是关键，第二是蟹。 嗯， 蟹呢是在哪个位置上是最重要的？蟹的洗涤。 哦， 其实我们所有的闸蟹其实基本上三四两多，三四两这种闸就是二三四，就是基本上这个重量的，二三四过去都得洗， 洗 洗 呢， 必须洗，因为洗是一个关键处。为什么洗是关键处？我们原来都是拿清水洗，其实清水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南方的水跟北方的水完全硬度都不一样，而且螃蟹是底下的 啊， 因为它往底下走，它横着走，它等于胸前全是磨的，全都是脏，所以你想把这东西洗下去，当时我师傅就说，就这个干这也是一学问，你别看是水潭，洗干净了不容易，后来我就看他们出师哥们就玩我说，哎，你这学里边都洗不干净，洗不干净还自己拿刷子刷，还被夹，你知道吗？那时候还躲呀，你不能说我给绑好了咱刷，你刷哪儿去呀，你这刷。后来师傅说别折腾了，特简单，白酒，刚刚小两杯，加两勺盐，加一小杯白醋，和匀了，加上四倍的水，直接往里一倒，一晃十分钟，蟹还不死，一倒出来全是脏东西 啊，真 的拿清水再冲。 哦， 他有点半醉，说白了是半醉。他是说，你看盐是消毒的，白醋是咬的，酒也让他半醉的，也是咬，等于把他身上所有的那些脏东西全咬下来。 盐醋搓洗法，这有点那个， 有 是吧？ 哎，那模样 啊， 还不用擦， 哦， 不用咔咔那么刷，不用。 哦， 一泡完了给他晃晃，因为他浅嘛，爬往上爬呀，晃晃的给他晃下去，找东西压。十分钟再晃一晃一倒没事儿， 就干净了， 倍儿干净，然后再拿清水冲，一点问题都没有。 哦， 哎呀，我说这个有意思。他说你被夹几次？我说那就不是，你就想吧， 多么痛的领悟， 都没法聊了这事儿。我说哦，这么回事。后来他们再说什么我都不懂， 啊， 他们了 啊。 其实特简单，你按这倍数做，因为一般的做的时候都超过20只，他满桌盘你控制不了的 啊。对， 必须找一神桶， 嗯， 直接过来就做汤桶， 嗯， 直接兑好了比例往里一倒，一和了，晃晃晃一摇，他自己就晕了， 啊， 晕了完了再晃晃晃再摇两下，基本就醉了。 啊， 第三下控出来。 嗯， 看着基本上晃晃悠悠，都该脏的东西全冲了，直接拿不清水一冲。 这是两份的白酒， 一份醋， 一份盐， 白醋啊， 白醋 不是普通的醋 啊。 完了，一份的盐 啊， 然后再加上四倍的水 啊， 四倍的水，它只是可能20%这么着算的话，也就20%那种比例 啊， 就给它稀释了， 啊， 就它还没味儿，它身上不带味儿。 哦，这哎，给它晃悠完了，还得过两遍清水。 之后，这不螃蟹都在底下呢吗？你把它倒进去，倒进去找一个重物压着。你不重物压着， 它就爬出来了。 你给你倒上醋，你不爬， 哎？这个现在人解决，现在有那种乐扣什么那种盒子， 对， 咔咔一封，你出不来。 不，乐扣的它会有呼吸。我们原来都是搁个桶里头，是上面搁那个塑料筐烧鸡，直接拿个东西给它压上，或者磨刀石 啊， 一压。 你说那乐扣那封上，它死了。 不是，它会憋着， 哦， 因为它必须透气儿， 哦， 螃蟹必须透气儿， 哦。 但是检查螃蟹，你知道怎么检查吗？ 怎么检查？ 检查特简单，拿个签子直接扒拉眼睛， 啊， 挨盆扒拉，它只要一动， 啊， 哎，这就是活着，往里扔。 啊， 它要不动，你就往外挑， 啊， 因为这生这些更是重要。 对， 因为为什么挑螃蟹是一第一重要，第二是洗涤。 嗯， 这挑螃蟹你不会挑，你把一个死的搁进去，这一桶全完了。 哦，对，尤其我们在这儿得提醒大家，河蟹。死了就坚决不能吃， 一定扔。 海蟹刚死的还可以凑合 蒸一下， 对， 那你也蒸透了。 对，海蟹是还能吃的，然后河蟹千万就不要吃了哈。 嗯， 我们今天上半段时间差不多啊，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醉蟹，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包括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官方微博都可以。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在孤单的午后的一场大雨后，能躺在斜坡上，我想你那样想着。也许幸福的模样我早已看过，是河堤上你牵我的手，关于离别

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过后我们继续乐行京津冀。今天跟大家说消失的老菜啊，我们说到了醉蟹，生醉蟹是消失了，熟醉蟹大家在很多很多餐厅都能见着，而且那个现在这两年蔚然成风是不是，现在很多餐原来是零星点点的那么几个做，现在你感觉对吧，你感觉都在做了，而且现在价格反正都要的不太便宜，是不是， 不能低了， 即使是平民你感觉平价馆子出了这道菜也是那个高价菜 了，高了， 对吧，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先说说生醉啊，这生醉呢刚才庆哥也给大家讲了，当然我们再得介绍一下我们的孔乙己集团的研发创意总监陈庆儿，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刚才聊生醉，聊到了庆哥给大家说怎么洗这棚，这个其实大家在家也用得着， 没错，必须用得着， 是不是？庆哥再给说一遍比例，两份的酒，一份白醋，一份盐，对吧？然后 一勺盐， 一倍，然后四倍的水， 四倍的水， 然后搁那里头晃一晃，是不是摇摇乐？ 摇摇乐，完了让蟹呢。先昏昏欲睡了、 对， 然后但是主要是为了让它那个 吐吐脏东西， 它寄生虫太多，就是皮肤上的寄生虫太多，外壳尤其胸部那寄生虫太多，一下全能咬下去，咬下去之后再拿清水漂，出来就会干净很多，但是说你说那个蟹都放开绳了不会满处拔、你拿个烧鸡塑料筐圆形的或重物磨刀加六磨刀石一压它出不来、就是你晃晃它给它压在底下基本上它都是会醉的，都差不多，这是一个方式。哎，洗干净，然后那个酒，刚才咱们说了，就是说的那个蟹也愿意傍大款，也会傍名牌，完了他们去找他去。其实普通的那个白酒就可以，只要超过50度，基本都 OK。 所以庆哥，你们肯定，我相信你们可能做各种实验啊，就是，当然那个大牌的好的酒，我觉得这是商业行为，就是。本来我这醉蟹比如卖68一只，我一说是那茅台醉的，你少于200你不好意思给我吧，是不是，他可能有这部分盈利的目的啊，但是就是从味道上讲，你比如咱们白酒也分好多什么酱香型，现在又出什么清香型，现在还有一个叫什么特香型，就是各种 增强的 各种香型的这些酒。你们试没试过哪种做醉蟹其实是感觉最好的？ 其实我们还真的试过，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酒是在醉蟹里头占着相当大重要的角色。其实第一是什么？生醉跟熟醉都离不开白酒， 对， 这是条件。第二呢，在浸制过程中，酱香型它会留住一种味道，就是它醉的味道。第三呢是什么？就是你太重的痕迹也不行，因为会夺了那个蟹的香味 啊， 就是它特别厚，酱香的已经发酵的不行不行， 对， 它把那蟹就给盖了 啊，光喝汤了，没蟹什么事儿， 没蟹什么事儿、 啊， 因为它那味道太强眼， 喧宾夺主啊， 好比说你看那个，他们说那种就五粮液那个特殊味道，就很特殊，你比例加大的时候，你最后那个醉蟹里头你一咬，就是纯白酒那五粮液那个香味，你就而且呢它是碰到了发酵体的酱油它会转变，你知道吗，会转变，会转变以后它就变成一种醉的状态，真是醉了，就是你自己也会醉，就那种味道，就多酚那种味道你可能也闻不了，就是生发酵的那种， 所以它不好闻了， 不好闻了 啊、 其实它会变质，所以呢我觉得用单一口味高度的酒就 OK 了，好比说像二锅头，就是那个蓝瓶二锅头就足够，真的足够，而且它度数够，像56基本都在这位置上，而且呢口味单一它就好办， 所以清香型的是比较好， 对 啊， 那因为我们用酒第一是消毒 啊， 第二是为了起快速成熟，杀菌，但是你酱香重味太重了之后把它蟹的鲜味都给盖掉，也不好，我说实话真的不太好， 明白了啊，所以庆哥给大家建议就是稍微便宜点的清香型的高度的白酒，度数只要够，酒保真， 清香型就行了， 基本上是 OK。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刚才咱们说过了是，挑选，洗涤，然后就是比例，香料比例。其实香料比例呢是传统里头特别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就是八角、生蒜、生葱、生姜，跟桂皮，完了白豉，花椒跟二荆条，主要是这个，完了呢可能有人喜欢搁一点白蔻，这但是呢中药体它只是占的比例很小， 对、 哎、但是呢哪个占的比例是最大呢？姜蒜 哦 占的比例大， 还是有点杀菌的意思， 当时 杀菌去腥， 对，杀菌去腥、 嗯、 然后呢其实底下基本上都是什么现在就是简单的，我们原来是当地的酱油，哎，但是现在呢，这种酱油呢少了，现在使 当地的酱油是什么酱油？ 当地酱油我们使的是，应该是叫做母子酱油。 哦，这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当地就是绍兴地区的酱油，用这种酱油，这种酱油稠完了稀释一下，给它蒸熟了，稀释一下，然后就做着一底，加上红，加上冰糖，直接搁在一起溶解了之后，然后直接去浸。这种酱油的鲜味要比我们现在这个味道要重，但是我们得稍微给它稀释一下。 它这个母子是一个牌子吗？还 是一个牌子 啊啊！ 哎，母子酱油，它还有点原来 有点那个老抽的意思， 老抽，对，像头抽，勒子的头抽。 哦、啊、哦。 但是呢，它呢还有点咸味，所以我们就把它给就 稀释调 一下，调一下、然后呢，加上酒，加上姜，加上辣椒，加上蒜，都是给它浸泡透了之后，把蟹搁进去，顺进去，顺进去之后盖上，密封上，但是呢，都洗干净的蟹之后，我们现在呢，当时呢，我们师傅教的是什么？把这酱油稍微熬一下，稍微熬、 必须得是熟的， 熟的，因为生的时候也会出问题，你给它放凉了之后，加好比例，放凉之后把蟹再搁进去，这样效果会好。 哦，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小窍门。 哎。那个蟹，是不是必须得让它没有生水啊？必须得控干，按现在得拿那个厨房用纸使劲儿的蘸，是不是？你们当时怎么弄啊？ 我们原来特简单， 嗯， 拿俩塑料筐圆的，给它搁上四五只蟹，摁死了边儿，哗哗一甩，给它甩干净之后，给它晾上，扣上，扣上它就不会动，它那水就自己往下滴嘛，就是现在特简单，但是你要拿纸擦。 可 擦 不干 净，我说的实话， 它那好多是在它缝隙里头， 它是折着的， 对， 因为它是折着就很难擦不干净，所以为什么做生醉的时候很少有绑的 啊、 因为你绑你就没法弄干净， 对， 绳子也会是脏的 啊、 所以呢一定是拆开的， 嗯， 二一个呢拿塑料筐最方便，好比说你找一桶给它盖上，直接一控它自己就往下掉，一定是要晾干，哪么再晾不干，还一馊招，什么 拿吹风机吹是吗？ 不是，拿白酒拎它， 哦， 它一吐，它一动，酒是能蒸发的，所以把酒、把水就带出去， 哦， 喷点酒去。 这一般你们在这塑料桶里得让它晾多长时间，这水就基本干了。 应该差不多，那时候我们差不多要甩半天，差不多也甩一小时，半个小时， 甩一小时呢， 甩半一小时半小时的得给人控的， 力气活呀， 不是得控的 啊， 控，哎呦你。那时候年轻，他找一个大 师无处的发泄的精力， 精力哗哗控，哎，扣上他，甭理他，别弄他，控控控。因为我们一做差不多将近百只 哦， 他不是说你、 不会晃一晃给人家腿晃掉了， 不会。哎，对，这事儿就死的就容易掉腿，就会被淘汰 啊、 因为他也看这个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你加各种东西的时候，他必须看他眼睛，还看一个活分的度。 嗯， 因为越往外爬，这事儿还就是活的。 嗯， 越在这底下趴，你还就得给拿起来拆、 哦。 你还就说、 哦、 真的死了， 嗯、 这一全完。 哦， 我们当时一大还现在没有那种，是拿那个师傅是拿那个酒罐子。 嗯。 做那个生的蟹， 酒坛子， 酒坛子那种， 啊、 就是差不多那个小的是十斤的，大的是五十斤的，三五十斤的那个坛子，等于全里头全清干净，吹干了，擦干净了，不能有脏东西，拿那开始装，往里灌，所以把蟹就顺下去， 这 跟这现在都不一样， 甩一个小时，怎么最后能确定它那个完全干了，青哥？ 完全干是这样， 我们原来是拿筷子捅的，他只要一跑不留下痕迹，就肯定没问题了。 哦， 给他扔杆子上一捅的，他万一一拔，腿上没水，应该肯定是干了。 哦，因为他是那底下嘛， 底下 水往下流， 往下流啊。 啊、哦，哎呦，真聪明啊你们啊，这招都没想过啊，厉害。哎，洗干净了，弄干净了，终于水也给控干了。 嗯、 这其实跟大家那个腌泡菜是一个感觉啊。很像是不是坛子里头这些东西不能有生水， 对， 这就是按现在的科学的话不能有杂菌， 嗯， 有了杂菌就容易变质，就是现在就是这么解释，过去没有这些词儿，但是他明白这朴素的道理，不能有生水， 对， 所以这个就成败在此一举，看似是很不要紧的一点啊，但其实最后做不做得成最要紧。 你看那姜蒜都是在那控，也是洗完了包完了控， 对， 它也不是说你就马上就可以扔的，不可以， 嗯， 也是控干了， 对， 都是一样的， 所有原料都一样， 对， 嗯， 其实这个生料跟熟料之间，那天我还特意扫了一眼， 嗯， 其实我们当时生料还算简单，熟料现在更复杂， 哦， 为什么？熟料里头可能还会加香菜， 嗯， 会加香葱， 嗯， 会加那个你喜欢的那种。各种味道的辣椒 哦， 它可以调整。比如说，我使泰椒行吗？也可以。我使云南的米线椒行吗？ 鲜 可以， 鲜味不够料来凑。 对，它等于就会变一些东西。但是呢，大体料可能八角、桂皮、香叶，这可能不会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在浸料里头，这是也是熟水，也是熟水一样的，这都是一样的生。但是唯一的生醉跟熟醉之间的唯一的料的区别，它可能会加香菜。 嗯。 它可能会加，也是洗干净啊，香葱、 嗯、 洗干净，完了再搁进去， 嗯、 生着泡里头，跟这蟹一块儿， 嗯， 哎，这是不一样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是拿坛子存秘方、嗯，现在呢基本上都是拿恒温冰箱来去秘方。 哦， 怎么恒温冰箱？可能我们把保鲜盒刷干净了， 嗯， 然后把那个料熬完了之后，搁在保鲜盒里了，晾凉了之后，把那个熟醉蟹翻过来，啪码好了，盖上盖， 嗯， 搁在冰箱里3度到5度之间，嗯，做恒温， 嗯， 完了可能一宿12小时至24小时， 嗯， 24小时可能是最佳的状态， 进味儿， 但是你不能再浸了，再浸，好比说过36， 咸了 就咸了， 啊， 哎，当时可是醉蟹不一样， 嗯， 醉蟹是一直我们要保持一个凉爽的地方，原来酒店里有库。 嗯嗯， 有保鲜库，直接扔保鲜库里头、 嗯， 因为它个儿大呀，你没味儿、嗯，没地儿搁它呀。 嗯， 哎，还有一种是什么呀？我们可以搁在厨房的阴凉处。 嗯， 哎，给它搁好了，密封好了，烫、 嗯、 好水，别让碰了。 嗯、 哎，这 生醉不怕放多长时间都行。 生醉基本上我们可以搁在2天至3天。 嗯， 然后之后呢，就现在的热度可能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给它搁在冰箱里，能搁1星期，别碰啊，别进生东西，真的可以搁1星期，没问题，一点问题 啊，不会变咸， 不会变咸 哦。哎，这儿有朋友提了一个， 嗯、 我刚才也想着、 嗯， 说那个还摇什么呀？搁洗衣机里甩干不行吗？ 我的天哪！我们好像学厨房的时候有，还厨房没有 想过这个吧？是不是？怎么你们那摇半天，哪有人家甩干桶甩得快啊？而且那离心力甩这，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我估计出来就成壳了。 哎，对，我也看见那个网上有一个人也想这个，人说让他那个弄干，是做小龙虾还是做什么？出来以后都碎了，成渣了都。 是这样， 劲儿太大啊、嗯。 我们是这样。原来当时大宴会的时候去厨房申请了一个甩干桶 啊、哦， 但是呢甩什么不是甩蟹， 甩菜 不是甩菜，你们都想错了 啊、甩抹布是 不是甩抹布 啊、 是专门甩食物 啊、 甩虾球， 虾球 虾仁腌的时候 啊、 它带水量高吸不出来怎么办？我们是拿所有的那个布袋就是布袋你知道吗？给它平着铺上，完了卷起来 啊。 窝着搁在洗衣机里头、 哦、 拿洗衣机的甩干桶单甩、 哦、 我们厨房有一个单轮的桶是专门甩、 啊、甩虾仁的 甩虾仁而且不会碎、 哦、 为什么 你卷着它呢 你是卷着它呢卷出来之后再因为那时候没有厨房用纸还没有这么先进的东西、只有拿那个面袋、拿面袋给它平着铺好了，咔卷好了， 跟肉笼似的。 盘里头，因为那会儿很窄嘛， 啊、 就这么 啊，对对对对对。 完了，盘里头盘好了之后，开2分钟，咔、甩出来了，那是虾的水。甩完了之后，再拿挡开了， 啊、 再上盐、味精 啊， 再 码味儿， 蛋清 啊， 淀粉抓了， 哦、 抓完之后拿油封上。 哦， 那时候那虾仁就比我们现在那个 就水吧啦那个腰腰脆的多，因为他只要甩了它就出去了。那时候还加一点碱水去泡 哦， 让它脆嘛。 哦，哎呦， 所以那时候有，但是现在那个我们最早那个厨房老没有那么多先进设备，全都只有靠甩 啊。 师傅那时候拿我们都当铁人战士，基本上哎甩干净水没有水 啊， 试一下。那时候还是为了扔马兜，那时候还不叫马兜，就是托盘那个菜盘。然后说你让他在那菜盘扣一下吧，拍他一下，让他在那爬一下，不就知道他水干了没干 啊。 哎呦，那么聪明，自己没想到， 你当时也感叹了，是吧？不是我 自己没想到，我还说拿手摸摸的， 啊， 我还说上拿手过去摸摸的底下是不是？ 哦，你看看前人的智慧都是被无数的这样左加一圈右加一圈逼出来的， 我估计 是不是？你加到第十次的时候，你可能也就想出这个办法了，还是加的太少？哎，刚才庆哥给大家说了这些个调料，这些调料。有没有什么讲究？比如说那个葱啊、姜啊，必须用哪儿的？是得也有说法。 其实有，基本上这个东西是南方的东西，就是江浙的东西，基本上应该是不，是小葱。 包邮区的人家那块的东西， 小葱，小葱，而且呢是那个，山东的蒜，然后呢那个南方的姜，哎。它不是说腌过的姜，是生姜，哎，第二年的生姜。这种呢，辣椒呢，基本上会选择一点不是特别辣，因为本身上海的菜没有 什么辣， 也吃不了 辣，那就弄点二荆条。 二荆条不得了了，但是现在我看他们一写单子就是泰国指尖椒，我天，我听完了，我说这要 那这螃蟹得多不新鲜， 是不 是？ 这就疯了，完了，一把小一把花椒，基本上这样，因为花椒。是，其实是生腌里头最后的中心点，跟辣椒，你知道吗？所以，因为它起的是什么覆盖性的往上提鲜的作用，它现在都已经拿它当主味了，那时候都是辅味，你像这完全不一样，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定是熬完了，先把料先泡一下，泡跟那个一块儿跟 那个酱油，您说 全都泡在一起 啊？ 泡完了以后煮开了， 泡多长时间？您说 泡基本上一个两个小时，因为你煮开差不多，只要一见开就 OK 就停了。哎，停完了就放凉，自然放凉。原来我们都是自然放凉，扔根筷子，别动，谁别动。完了，经常 为什么要扔根筷子？ 这是厨行里的一规矩。好比说有重要的东西是我不看着它，我不看着它，我怕别人动，就是扔根筷子，别动，哎，你别动 啊！就大家看见这筷子就知道了。 就别动。 厨房语言， 对，厨房语言就是跟暗示，就这是我一标记。这别动，这是什么？经常有厨房新来的小孩就给蛰了，你知道吗？很多都是 啊，尝一下是？ 不是，直接倒了。说这废水，这不是垃圾吗？这个直接扔刷碗机给倒了。 师傅，那个我给刷了，是 有这样的，所以白费劲，你知道吗？每回就是。那所以有时候在厨房里头，一个人是干一头事儿 啊， 就是从刷这个保鲜盒开始，一直让他干，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因为你半截来了一个，他刷完了之后那样了，他直接拿一把猪油给搁进去， 哦， 这就废了。有时候写好了勿动， 嗯， 完了搁着筷子，哎，这事儿就专门干什么的， 嗯， 这个东西在哪谁都固定的，它是不动， 嗯， 但是就怕是新来的，有实习生傻傻的就说，哎。把那边给我找一盒来，就是他，就等过来了。你知道你白干，你知道好多事儿都白干 啊。这是酱油熬一下，把那个所有的香料也搁进去， 搁进去，完放凉了再搁啊。因为你熟着搁都会有问题，熟着烫透了，烫透了它不见得挥发出来，它不像是泡茶那种方式，它是为了是浸出来，所以呢冷浸，它并不是热浸。有很多人说，那不是热着扔扔进去，它就是溶解了。错了，熟的味道跟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哦，明白了。这大家现在夏天的时候做那些糟货的那些东西，也是这个意思。 对， 是吧？那些汁儿必须得凉着，包括煮完的东西，让它凉了以后再 冷却了下来，到三度以后，对你才搁一搁。 哦，明白了。 所以它不是说随便便往里扔，扔完了大家一块扣，不是这样的。 哦。明白明白，哎，那庆哥，我听您这说了半天，可没搁糖， 搁糖，在熬的时候就搁糖。 哦，这个糖的比例大吗？因为我现在吃着好多熟醉的东西啊， 齁的， 哎，那个就是甜是主味，咱得是说了， 是这样。当时我们的所有的比例是砂糖，现在的比例基本都是冰糖， 对， 做单体糖。 为什么他们变成这样了？ 是这样， 是大家认为，就我师傅特爱说句话，说的模仿也是魔鬼。 嗯， 就是好比说，大家把它定义为此，就是所有的评论，好比说打一比方，会说上海菜，浓油酱翅，甜，不是上海菜，不是都是甜的，川菜，麻辣烫 都辣 啊，全是辣， 嗯。 它是概论， 对， 只是一部分的食材，所以大家就拼命的就往上海菜，咱做的就是上海菜，南方菜，咱得多加糖， 对， 再加盐，但是这是重的， 嗯， 太重了，重到什么地步呢？等于超出两倍至三倍， 嗯， 可能你师傅就在改，你后边师傅还在改， 哦， 完了下边师傅还在改，就比例就大了， 几何倍数的成长了， 对，到最后就变成真的是甜，没有咸了， 对， 就纯甜了， 嗯， 其实这应该是。先咸甜 哦，甜在后面，回口甜， 人家回口甜，最后我们给做的就是上来就是 对 齁死甜， 嗯， 然后回味是咸， 对， 这不对的，其实不对的， 嗯， 说实话是不对。有一天人家让我去做一节目，我们也说这上海菜，也说的这问题， 嗯， 然后我当时跟老师一直研讨这事儿， 啊， 他说妖魔化的形容就是。就是充满了所有的论坛上 啊， 因为都不是专业 啊， 大家就在拿自己的那个口味性。一个安徽人突然间跟他说：“哎，我正宗吃了一个粤菜，特别好。”我表述一下啊，哎，跟我们那雷笋差不多 啊， 他就不是一个地方， 不是干这个事儿的， 对 啊， 你就不能说这个东西。然后，但是一广东人突然间跟他说：“哎，你给我们形容一下现在。”葱烧海参，这红烧带鱼，这是他肯定不是这个体 系， 你知道吗？人家清蒸还清蒸不过来呢， 他 改成这种不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加原来真的是砂糖，后来改冰糖，冰糖还是单体糖，等于它的比例没有那么大，也只占4%，至5%左右。 口味上您觉得有差别吗？ 有差别，因为现在熟醉的时候，它是就是我说我们叫做。熟成，糊化，等于隔水蒸的时候，它甜分已经出来了。 哦， 你再加糖，它肯定是甜。 嗯， 就是蟹， 您说螃蟹的甜已经出来了， 它肉本身就有甜味， 嗯， 对吗？它有自己的体香， 嗯， 它等于你看它的脂嘛，蛋白质、物质性，它肯定有糖， 对， 糖分， 嗯。 但是你现在熟成，你还加这么高的比例的时候，它自然肯定会甜。 哦， 所以应该往下减， 应该减。 这生的时候呢，你加这个糖体是为了诱出那个甜， 嗯， 然后再加咸，因为是酱油， 嗯， 完了加上这些调味品，完了再加上糖， 嗯， 是吧？没有一人说糖里头往里兑酱油，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它这比例前后比例是不一样的， 嗯， 我说的实话， 嗯， 这所以呢，它就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你在糊化隔水蒸的时候，生吹不隔水蒸都可以， 嗯， 但是它一定是有糖分， 嗯， 它糖分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糖分是在里头的。 嗯， 所以为什么你能吃到鲜回味甜？ 对， 它是生长， 嗯， 它等于植物在渗透压，它咸味在往里进，它进不进去的时候，在中间的时候，你能吃到它浮面的甜， 嗯， 和回味的食物的甜和鲜， 对， 它是不一样的 啊。所以我们要在家做的话，这个糖和您说的酱油的比例大概是个多少？ 嗯，你可以加一瓶酱油，基本750克，你加糖差不多应该在。120克左右 哦，这是不太多， 足够了 啊， 足够。 这就是您说砂糖还是冰糖？ 冰糖 啊， 但是你还要加一点盐，因为它有层次的 啊， 它不是一次就 把那个味儿得给它魂儿得给它提起来， 对，你得均衡了 啊， 一定是隔水熬， 哦， 别直接熬，熬完了水分比例又变了， 哦，隔水熬， 对， 哦， 对，没说这事儿。是第一，我们做一盆水，这是在我们做厨房炒锅里头是隔水熬，是包括芡汤，包括比例固定汁儿，一定是隔水熬，没有一个是直接把火做上去熬，熬出熬汤，你直接熬没有，一定隔水熬，因为能保持当时的调味品所有的口味性的均衡，它不会丢失，你知道吗？因为底下整个是60度，70度，里边。隔水熬外边100度的时候，它中间才60至70 哦， 所以必须隔水熬，记住了各位 啊，就在笼屉上蒸，是不是这意思？ 不是，是炒锅，拿锅铲，完了把你那个马兜架在上面， 我底下搁两根筷子给它支起来， 筷子 行吗？ 也可以，是锅铲或者漏勺都可以，这么着支起来之后，中火，然后这么着让它溶解。 我这上面蒙不蒙点东西？ 蒙保鲜纸， 蒙一个保鲜纸 就不会是流失了， 防止它那个滴的水也进去。 对， 对不对？ 就比例保证特别准 啊、 就是它的比例口味绝对准。 我这扎不扎俩眼儿？不用扎， 不用扎眼。 不用扎， 不用扎眼 啊！明白了，这个方法也适合于大家在夏天 熬什么啊， 糟卤之类的都可以。 糟卤， 嗯 拌面的酱油， 嗯， 都是这招。 哦， 都是这招，隔水熬就这么熬。 哦，等于它其实有一部分是接触水的。 对 啊、 哦，它让它循环慢慢的溶解，这么着你会知道它的口味性，包括它的比例性是不动的。你腰好了是不动的，好比你直接坐上，水分在蒸发，比例又会变了。 这个器具，有要求？ 器具， 我是用瓷的，什么不锈钢的，无所谓。 一定是不锈钢， 一锈一定不锈钢， 一定是不锈钢是最好。 为什么？ 因为不锈钢不会掉味道。 啊、瓷的不行。 瓷你要直接坐上之后，你那是铁锅，瓷也可以，但是瓷它就有点跟熬奶锅似的，会起膜。 哦。 你没注意是吧？ 明白了，从来没熬过我都。 是 不是，不是没注意的问题，是从来没想到过你们这么聪明的问题。 不是不是，这个是一个什么，就是当时我们原来好多做比例的时候会丢失比例。我们是这用的是那个老方儿，就是好比说你看那个所有的烤鸭店，所有的那个面酱，烤鸭那配那个酱，没有炸的 啊，都是蒸的呀啊， 对 啊， 蒸为什么？就我把所有比例都要好了 啊啊， 直接溶解， 这个最准， 这当然准了，它隔水蒸啊，它准了，它不，你要不你丢失东西太多了 啊。明白了，哎，咱们这个不知不觉时间到了啊，今天把这个算给大家说的差不多了，对吧，秦哥？那咱们有机会再请秦哥来给大家说说别的消失的老菜，秦哥的专业在江浙这一块，我们现在大家对于包邮区也是无比的向往哈。我们今天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这里是乐行京津冀，下期节目再见了。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北京时间1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